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跟着纯阳观弟子前往居所的路上，赵池莹特意落后几步，让范元白他们走在前面，拉住沈乔缓行耳语。 我怎么瞧这情形，方才易观主好像有话要说，只是被王家兄弟打断了。 确似如此，易观主方才亲自出来迎我们，一方面表示态度，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开场白，必然有重要事情商议。 那依你看，他会不会是想与我们商议结盟之事？ 若是的话，赵宗主准备如何答复？ 现在合欢宗与佛门势大，若他们想像上次突厥人那样吞并陛下宗，以陛下宗如今的状况，也只能坐以待毙了。也许结盟的确不失为一种办法。 我看易观主雄心勃勃，行事大气，如今佛门有雪亭发扬光大，儒门又有临川学宫，唯独道门犹如一盘散沙，若道门能在他手中一统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以现在的时机而言，易观主恐怕未必那么容易如愿吧。世间大会本是武林盛事，此次却连临川学宫也只来了一名弟子，实在不容乐观。其实论武功人品，沈道长未必就比易观主差到哪里去。若你肯振臂一呼，我定二话不说率领陛下宗弟子投奔。 我现在连个立足的门派都没有，你们若要投奔，我又要如何收留？ 这天底下能够像沈道长一样为了承诺不惜千里的人又有几个？非但我陛下宗承蒙你的恩泽，但凡与你交往过的人，没有几个敢说没受过你的恩惠。便连燕宗主他那样一个正邪不分、行事由心的人，不也唯独对你另眼相看吗？ 这份另眼相看只怕是出于戏谑玩弄之心吧。 我看未必。 说话间二人行至居所，正好屋子相邻，想来联络也方便，便各自回屋洗漱。沈乔刚洗了个脸，便又听见外头响起敲门声，他以为是赵赤英还有话要说，一开门却见外头站着展子虔。 沈道长，别来无恙。 展郎君里面请。 说来惭愧，本来看见道长心里是很高兴的，还想与您促膝长谈，揣摩画技，可惜这次师命在身，却要赶着回去，只能过来辞别了。 这么赶？世间大会不是明日才开始吗？ 正因为明日开始，所以今日才要回去。明日世间大会只怕少不了一番腥风血雨，届时纯阳观自身难保，更不要说什么结盟了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我委实不愿看着沈道长被卷入其中。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一道回临川学宫？师尊一定会很欢迎道长的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想必沈道长也清楚，就算现在北方有周，南方有陈，各自为政，但江湖也没有分北江湖或南江湖，因为天下不分南北，本为一体。所以合欢宗与佛门的汹汹扩张之事，非但北方各派人心惶惶，连我临川学宫也感觉受到了威胁。世间大会的举行，自然给了各门各派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。临川学宫有意结盟，所以派了我过来投石问路。如果易观主愿意以临川学宫为首，结盟之事自然水到渠成。届时儒门与道门的联合，将能极大遏制合欢宗与佛门的崛起之势。但我此行并不顺利，易观主显然不可能也不愿意屈居人下，而我注定空手而回。 没了儒门的参与，世间大会必然失色不少。既然有共同的目标，谁主谁负又有何妨？ 不是谁都像沈道长这样不在意身外虚名的。如今玄都山已赋予突厥人羽翼，纯阳观自是可以撑起道门门户， 而我师门临川学宫又是儒门之首，儒道相异，龙凤相争，谁有甘当绿叶陪衬呢？ 正如展子虔所说，汝烟客会与易辟尘俱为当世高手，盟主的分量不低，由谁来当另一个都不会舒坦，更何况他们皆为一派掌门，又分别代表儒门和道门，谁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门派放在低人一等受人领导的位置。这不仅是面子的问题，更是道统地位的变化。 易观主想必是不肯接受。 不错，易观主听出我的来意之后便婉拒了结盟的提议，想必我师也早已料到这个结局，所以此行只派了我前来，而非让我师弟或其他人出马。但易观主想要联盟对抗合欢宗与佛门之事并非秘密，对方迟早必会知晓，明日事件大会只怕平地声波。沈道长虽然是道门中人，但与纯阳观并无交情，何不与我一道前往临川学宫做客？自上回苏家一别，我师弟也对沈道长推崇备至，若见了您必是欣喜不已。 多谢展兄好意，不过贫道还是得留下来。 为何？ 道门修气相关，此非纯阳观一门之祸，若纯阳观被合欢宗所吞并，其他门派的灾难也不远矣。更何况我已答应了陛下宗，助他们在事件大会上一臂之力。 如此便无他法，不过易观主这次促成联盟之愿只怕是要落空。 纯阳观如今蒸蒸日上，规模威望亦不逊于玄都山，照理说应该有不少人前来投奔才是。 虽则如此，但人心各异，且不说我，沈道长看王家兄弟，易观主亲自将他们请到正殿之中也不无拉拢之意，可他们口口声声只为事件大会而来，对结盟却只字不提，显然也是见纯阳观孤掌难鸣，只肯作弊上官，不肯卷入漩涡的。结盟二字谈何容易啊。 展子虔是个好脾性的人，虽为儒门弟子，立场却并不激烈，言语之间还颇为纯阳观感到遗憾，仿佛已经预见到明日事件大会将会风波不断，最终暗淡收场的局面。二人唏嘘一阵，展子虔又提及作画一事，邀请他择日去临川学宫做客，沈乔自然答应下来。展子虔刚刚离去，苏家兄弟又上门拜访，为的是感谢沈乔上回在长安相助之事。如今苏氏虽然举家暂避青城山，但他们在长安的基业并没有彻底毁弃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依旧还是要回去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不少门派送了名帖过来，想要拜见沈乔。他这才赫然发现，不知不觉间，自己早已不是从前落魄江湖、人人耻笑的前玄都山掌教。许多人提起沈乔二字，更多的是将他与长安一战联系在一起。更因如今合欢宗扩张之事人人忌惮，沈乔剑杀两名合欢宗长老的事情就越发为人津津乐道。这显然是沈乔所意想不到的结果，他有些哭笑不得，却都以天色已晚为由，一一谢绝推拒了这些拜访。送走苏威和苏乔之后，他就独自在屋内打坐，静待隔日的到来。翌日天刚蒙蒙亮，便有人送来洗漱热水及早饭。沈乔打理好一切正想出门，那头赵迟莹已经站在外头敲门，两人便结伴前往大殿。 袁白他们呢？ 他们已经去领号牌，若无意外约莫是安排在第一轮。 哦，不知这事件大会是何规矩？ 昨日我们前来的时候，纯阳观弟子就已经记下个人姓名门派，今日会按照道子的先后顺序将名单交给琉璃宫的人，琉璃宫也会参考每个人在江湖上的武功战绩，将一些能力相当的人安排在同一场次进行比试，若是无意下场的提前说一声就好，自然会将你的名字剔出，由后面的人递补上。不过这只是适用于一般门派弟子的规则，像我们这样的 一般不会被排入其中，除非自己想要下场比试。 每个人在江湖上的武功战绩，连他自己本人也未必清楚，琉璃宫离群所居又如何得知？ 我也有此疑问，不过想必他们也只是根据各方得来的消息进行一个模糊的定位，这也是举办事件大会的目的，让排名能够彻底确定下来。据说琉璃宫的人目光如炬，但凡看过一人身手，就可以知道对方的武功在江湖上水准如何，见者无不叹服。十年前我无缘见识，这次定要开开眼界。 两人一边交谈，一边穿过纯阳观后院，来到前面正殿。此时早已来了不少人，与昨日他们看见的宽敞不同，眼下正殿里头铺满坐席软褥，错落有致，而正殿几扇门俱都悉数打开，如此只要安坐殿内，就可以对屋外交手的情况一览无余，免了日晒雨淋之苦。昨日展子虔提前告辞离去，王氏兄弟对结盟仪式又兴趣缺缺，沈乔与赵池莹本以为今日来的人也不会太多，谁知乍一看大殿内近千个坐席竟已坐满了七七八八，来的门派也十分庞杂，不单有飞仙门、青阳山庄这等小门派小世家，也有九华宗、赤霞剑派这样在一二流之间徘徊的门派。虽说像临川学宫和天台宗这等如佛两道声名显赫的大宗门没有到场，但眼看这阵势也并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以李青鱼的资质，今日定能拔得头筹，届时易观主再提结盟之事，想必就能事半功倍了。 易观主， 易观主， 欢迎诸位，欢迎欢迎啊！ 易观主， 多谢诸位拨冗前来赴会。事件大会十年一度，此番琉璃宫借闭馆为场，纯阳观亦深感荣幸，还盼诸位以武会友，点到即止，勿要伤了和气。这位便是琉璃宫原子霄原娘子。 易观主，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，事件大会十年一办，其武功排名江湖中人无不仰首以待，如今非但提前举行，还只派了一个女子前来，这非但是对我们的蔑视，也是对您的蔑视啊。 是啊，难不成琉璃宫畏惧合欢宗与佛门的威势，只肯让一名弱女子来糊弄我们？ 就是，那是个事件大会，还有何意义可言？不如趁早回家睡觉罢了，是不是？ 对啊， 对啊， 一点诚意都没有。 一人抬头，其余人自然陆续跟上，一时间质疑声四起，场面有些压不住。纯阳观弟子不由面露急色，望住自家师父。此时站在易辟尘身边的紫衣女子忽然出声，她的声音就像玉石碰撞，在大殿之内回荡，虽然清脆悦耳，却冷冰冰，不含一丝情感，更无被质疑而生的愤怒不平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